关于自力更生发展与世界和平印度全国主题思想讨论会近日在昌迪加尔市举行。会场里展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朝鲜熊熊燃起万里马速度创造烈火、掀起飞跃的光辉现实的图书。讨论会由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副理事长兼亚洲地区主题思想研究所理事长等各界人士和群众，以及我国驻印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说，通过朝鲜现实可以充分了解到主体思想的巨大生命力，朝鲜高举主体的旗帜，千方百计地增强自卫国防力量，从而跃居有合国前列。全体朝鲜军民粉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种种挑战，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主权。讨论会上通过了昌迪加尔宣言，宣言指出，在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进行毒辣的扼杀阴谋活动的情况下，朝鲜在各方面都取得惊人的发展。宣言强烈要求联合国采取措施来撤销种种对朝制裁。